過心奇好咧，一上嚟嘅時候咧，佢都即係採取都係攻勢嘅。嗱，你個腳咧起得好高噶嚇，但係見個拳啊就打得好似唔係幾硬咁樣啊。但係佢腳咧就比較打得好啲啊。佢見佢個拳咧好似係唔係幾直啊，同埋陳慧敏咧亦都擋得相當之好啊。啊，個手咧就抵得好高，同埋佢一腳起過嘅時候一擋，嗱第二腳又擋開，第三。 每一年都有轉變的，人是被年齡管制你的思想的。我們六十幾歲人想你的事是 不是為自己的了，是為家人、為家庭。 我不貪的，我最早呢我是做監獄的警察，然後再從監獄警察轉去做民警，即係而家嘅喺街行行街啲警察，啊，嗰陣時係六幾年時代啦，六零年代、七零年代係香港好好黑暗、好灰暗。嗰個年代你唔多數香港人，除咗你有學識之外，大部分都係喺大陸而偷渡嚟香港嘅。多數都是沒什麼知識水準的。那個年代呢，我們香港叫百花齊放，就最黑暗的時代，最多舞廳夜總會販毒賣搖頭丸開賭檔。那個年代，因為那個年代那些人的知識水準低，你入了黑社會有一班人扶持你，變成賺錢容易了，所以造成很多人都入黑社會了，都入黑社會。但我今天入黑社會不是壞事，我就比他們還早一點。我今年68歲，我行走江湖的時候是16歲，所以我是屬於元老級。六七十年代，警即是匪，匪即是警，大家都合埋一起揾錢嘅啦。嗰個年代是香港的幫會卧底去警察部，所以嗰個年代七零年、八年、九零年代就好多警察都是黑社會。但係而家啲冚唪退曬休啦，都老曬啦嚇，變咗而家咧時代進步咗啦。黑社會做嘢咧就太過分。我哋嗰代咧，江湖中人咧係講道義，道亦有道。而家呢啲黑社會咧，唔係黑社會，係流民，係爛仔。黑社會呢兩個字係只有香港政府講嘅啫，全世界冇講黑社會嘅，係講幫會。我哋中國好多，孫中山係幫會，蔣介石係幫會，全部都係幫會。幫會係愛國嘅，爛仔流民就唔愛國嘅，所以我哋好愛國噶。最風光咧係70年、80年到90年頭。最風光，一個時成個尖沙咀係我話事啊嘛，尖沙咀就係陳慧敏嘅話事。講當年啊，唔係而家，你任何人去尖沙咀想開夜總會做咩夜場，你一定要得到我嘅同意，唔係就搞你。而家就你一搞人，你報警拉你，嗰陣時冇得報警，因為當時我收你錢咧，警察都有份。係嘛？我收翻嚟咯，我要都要俾嗰啲所謂雜差啦嘛。逢下夜總會啊，開嗰啲咩咧，係屬於管制管 嗰啲娛樂圈嘅嗰啲所謂就要即係我哋叫皇室管叫素皇祖。以前通街都係舞廳，通街都係毒品，通街都係雞竇。而家冇曬啦，日日都喺度啦，一出街十幾個保鏢啊，冚唪唥啦。四點鐘、三點鐘起身，起身去食晏晝，食完晏晝咧，跟住夜晚啊，呢度收錢啊，呢度收錢啊，呢度收錢又收錢，咁簡單啫嘛。叫金巴利道尖沙咀最旺，即係美麗華酒店。嗰時我自己開嘅夜總會都係嗰條街，所以條街差唔多咧。嗰、那個年代有人講，佢叫陳慧敏街，即係日日我都喺度。我唔喺度咧，我啲馬仔全部都喺曬啦，即係成條街都抱曬我啲人噶啦。總之我行出嚟嗌一聲，我諗三秒鐘到咧，起碼有三十人企喺門口，有咩吩咐啊？大佬有咩吩咐係咁噶啦。當年我哋個幫會咧。講道義，講戒律，幫會有幫會的規矩，全部都是講儀器的、啊、譬如不可以、搞自己阿嫂啊，不可以出賣啲兄弟啊，不可以出賣啲朋友啊，呢啲係叫戒律，幫會的戒律，你一定要嚴格執行呢啲嘅。而家冇呢個計律，而家係有組織冇規矩。我哋以前嗰代咧係有組織有規矩，跟住個規矩行嘅，所以完全係唔同嘅。而家做幫會人咧係以錢為以揾錢為第一，冇道義講嘅，最緊要有錢玩。我哋嗰個年代係講道義。揾錢是其次，仲有話，因為我拍了電影，我仲更加出名。你更加出名咧，你做人你要更加講真主啦，嚇、啊、唔可以話啊又蝦呢、這個又蝦嗰、那個蝦嗰、那個似自己大佬係唔可以嘅、啊，就因為我喺警察、獄警，然後再行走江湖，我嘅關係打得非常之好。監獄警察是以前啊最惡嘅，惡過出邊啲警察嘅。黑社會是驚監獄警察啊，所以好嗰時雖然我年輕，但係所有江湖中所謂大佬龍頭龍尾嗰啲冚棒都尊敬我，因為佢坐監我關照佢嘛，唔使咁辛苦。其他都有幾部啊，譬如《二膽紅心》啊、《古惑仔》啊、嚇等等等等等，好多都幫會電影。啊、我都是演一個幫會的大佬的，可能因為我演這個角色呢就比較、成熟一點，比較似一點、啊、所以那些觀眾呢就感覺到呢我就是一個、黑社會大佬。那你問我誰我最喜歡呢，我還沒有一部真的合適我心水的。拍戲和真實當然 是有些不同啦，有些誇張一點，有啲啊誇大啲，邊有咁犀利攞槍掃到兵令棚啊？冇呢件事，香港都唔係試過黑幫攞機關槍咩掃，嗰啲係拍戲嘅啫。真正香港攞槍打交啦，我陳慧敏第一個，但我記得唔記得？起碼二十年前，尖沙咀開槍，我同台灣黑幫打，平平砰砰開槍。退隱江湖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啲。仔女出咗世就開始慢慢慢慢退落江湖噶啦，行走江湖最大忌啊！你有老婆仔女嘅啫，我就係而家我六十幾歲，我係屬於退休噶啦。而家出面啲江湖中人咁多，尤其是我哋嘅社團嗰啲，我啲馬、我啲細佬、細佬、我啲後前後輩、後輩全部都做曬大哥噶啦。而家江湖嘅嘢，我係唔參與嘅。成日都回憶㗎啦，一撞到啲當年嘅朋友就講以前嘅啦，係咪？人係梗㗎啦，我成日梗係要去啦。雖然唔係我個名啫，但係好多都仲係我啲馬仔喺度管理㗎嘛。但我係唔出㗎啦，我亦唔會去惹呢啲事。午夜太陽，我曾經想拍一部電影， 其實呢部《午夜太陽》咧都有講我嘅出身嗰個年代嘅百花齊放。咩叫午夜太陽呢？香港午夜即係夜晚十二點鐘，喺嗰個年代六零年七零年代過咗十二點鐘係黑社會嘅天下，係幫會嘅天下。所日頭嘅太陽係政府，夜晚嘅太陽就係幫會咁嘅意思。我就想拍出有咁嘅電影，咁嘅製作啊，好似拍紀錄片咁拍。我呢幾年咧，我大部分時間我係做紅酒戲，我都有拍呢幾年都做我啲戲啦。舊年都做過咩扎職啊、上位，我係拍電影嘅，每一年都有轉變嘅。人係俾年齡管制你嘅思想嘅，你十六歲諗嘢同你二十歲又唔同，你三十歲諗嘢又唔同。即喺過程中啊，問我哋六十幾歲人咧諗你嘢咧，係唔係為自己嘅啦，係為家人、為家庭啊！我唔貪噶，個都希望子女成龍。點為之貪咧？啊，識得揾錢啦，識得做嘢啦，啊，養得起屋企啦，養到老婆仔女，我已經好開心。我不需要仔女養我，細個隱瞞啦，大家都不知啦，唔講啦。大個咗知嘛，過咗三十幾歲，唔知道就做咩咩？啊！我個仔亦唔會蝦人，唔成。我從來教育唔好蝦人，蝦人就你又恥辱自己係老豆邊個邊個蝦人，唔得嘅。我絕對教仔女係一個好正途、好正義去做嘅。做父母嘅，你爹哋媽咪都一樣，邊個都希望仔女。生性做嘢孝順父母，係咪啊？一家開開心心係最好嘅，唔係一定有錢先開心噶。阿善兒冇錢都開心噶，見到家人健健康康，家和萬事興就已經好開心噶啦。以我受嘅教育，今日做到我今時今日，我係覺得好滿意啦，好滿意。雖然唔係話我唔係好有錢，唔係話乜，好啦嗱，我受人尊敬，不論紅黑白，任何幫會、任何警察都尊敬我。呢啲係用錢買唔到嚟嘅，係你積翻嚟嘅，唔係話你打得我就尊敬你，唔係，係你做人嘅宗旨，你出嚟講義氣，肯幫人，我係認你不認親，我講理由。 我點識佢呢？因為敏哥都係武林高手嚟嘅。咁當日我哋僆仔嘅時間咧，又中意武術嘅，咁啊識英雄中英雄啊嘛，想盡辦法。找人介紹，點樣見到阿敏哥？結果唔使，我哋一起拍戲見阿敏哥，大約啊都好耐咯喎。你幾歲啊？ 我哋個時代咧係香港咧叫做最灰暗嘅時代，最灰暗嘅時代。咁嗰時代，我同阿小龍哥咧又已經係喺香港就係，即係講武打片啦、動作片啦，我哋都係算係幾好噶啦。 點知幾好？ 即算係幾好噶啦，嗰個年代你知唔知啊？第一又冇咁多藝人，嗰時冇咁多個年代，而家通街都係，係咪啊？李敦道舊年喺跌咗個招牌落嚟打風，砸死三個人，一個導演兩個演員，唔係呢啲係講笑，即係話香港多到咁樣啊！呢啲人大哥啊，所以我哋兩兄弟感情特別好啲，特別好啲。小龍哥好少。過問江湖的事，很多江湖的事，他亦不想理，亦不想去插手呢些事。我哋的性格有少少， 主要嘅性格唔同。 佢比較內向，小龍哥比較內向，我就比較出嚟交際。冇辦法，我嘅 背景是要出来交際的。